昨天呢，我们分享了几位 CTO 对于高级技术管理者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的分析。今天我们换个角度，看看公司真正的大佬 CEO 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和 CTO 们是否存在差异。我们邀请了四位 CEO 现身说法，阐述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 CTO。这四家公司呢，都拥有为人称道的技术水平，相信他们的看法会对你有所启发。首先来听一下技术大神七牛 CEO 许世伟的观点。一个 CTO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或者说 CTO 应该承担什么职能呢？我想不同业务类型的公司，不同阶段的公司都不太一样。这里呢，我说说七牛云对 CTO 定位的理解。七牛早期的时候呢，只有单一的云存储业务的阶段， CEO 最大的职责是产品经理职能，理解和识别用户的核心诉求，并将其转化为产品的能力去满足它。而 CTO 的职责就是确保业务正常落地，用户的需求可以被按时按质的满足。从前瞻性的角度来说呢， CTO 同样应该深刻理解客户，以确保产品不只适应当前用户的需求，还要能够适应需求未来的演化。适应需求未来的变化，不仅仅是能够预测未来什么事情会发生，更重要的是能预测未来什么不会发生。我一直比较强调需求的预见能力，是因为很多技术人员不太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对他们能力提升的重要性，而实际上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研发资源的浪费和重复投入的问题。2014年呢，是七牛业务多元化的开始，到今天我们发展出了以存储为核心，覆盖从连接到智能的多元化场景的数据管理平台。今天呢，我们的业务覆盖了存储、网络加速、多媒体处理、机器视觉、 AI 大数据、容器等多个领域，这对组织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今天七牛反而相对弱化了 CTO 这样一个单一岗位的职能，更多会倾向于在每个子业务设立一个首席架构师角色，而这些首席架构师会有一个架构师团队，各自负责该业务的系统架构和技术方案决策工作。在这样一个新的组织架构下， CTO 的位置在哪里？我的看法是， CTO 呢，是这些首席架构师中的一员，一方面他也会具体负责某一个子业务落地的工作，另一方面他牵头把公司所有架构师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技术委员会这样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会定期一起审视整个公司业务的健康状况，并推动全公司范围的基础设施迭代与改进。曾担任支付宝首席产品设计师的有赞 CEO 白鸭认为， CTO 要具备的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有两点。第一，是他站在技术的角度，可以提前规划这家公司的整体技术储备和技术基础能力的沉淀。这件事儿，其他的 O 都不懂，甚至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在定战略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但是呢，这个是 CTO 的专业，他的专业就是要做好今天在业绩上不能体现出来的知识储备，这是他一定要搞定的事情。第二，因为技术这件事儿啊，对于业绩的体现不是最直接的，所以呢 CTO 需要具备一种能力，就是用人话把技术讲清楚，让其他同事以及合作伙伴们能够理解技术。总结起来就是， CTO 本质上要做好技术储备和技术沉淀，然后用人话把技术讲明白。基于以上两点，再对 CTO 提要求呢，就变得非常简单了。第一是他要有足够开阔的视野，要做好技术储备就必须具备一定的视野，具备视野他才知道储备。但是呢，视野也需要经验，没有经验何来视野呢？我认为经验是视野的基础，但视野还需要更开阔的想象力。第二，因为这个时代技术迭代非常快，对技术的创新要求也特别快，所以 CTO 要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这个很强的学习能力是指他需要具备快速迭代自己的能力，他才能够有前瞻性的理解前端的技术，才能知道技术未来的方向。从草根 BBS 站长成长起来的沪江 CEO 阿诺认为，不同企业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一样，对于 CTO 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于 CTO 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从0到1的创业阶段，对于技术负责人的要求是能快速解决问题，碰到任何问题可以撸起袖子自己上。在成熟的企业呢， CTO 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专家，需要具备战略的视野、优秀的管理能力和快速反应的能力，也就是三方面的核心能力：思维力、团队力、敏捷力。思维力首先是能够制定并推进技术战略，要能站在行业和公司的战略高度来看待技术发展，洞察和分享技术行业发展趋势、最佳实践，对公司的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呢有深刻的理解。 提炼年度或者更长期的关键技术战略目标，并确保相关者能够理解。在推动创新方面呢，思维力主要体现为开放性，也就是以好奇和开放的态度面对问题，带动分享组织内外的最佳实践，倾听不同的观点，嘉奖创新表现，对创新想法和行动给予赞赏。团队力的基础呢，是建立信任，能够聚焦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建立学习型组织文化，展现正直、公平、诚实的可信赖品质，用行动兑现承诺，说到做到。最终目标呢，是要建立成功的团队，引导团队设定清晰而吸引人的团队目标，激发团队斗志，为团队目标达成设置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降低内耗，定期盘点关键岗位上的人才供给以及能力状况，培养人才，营造团队氛围。敏捷力呢，体现在个人的敏锐学习力，能够随着发展不断更新迭代，对新趋势和新技术持续跟踪评估，会亲自尝试各种新技术，有强力的提升自己的学习愿望，并为此付出切实的努力。敏捷力还体现在推动团队执行目标，追求卓越，以解决工作中的核心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持续而快速的推进，刻不容缓解决问题，当结果不理想时，果断承担责任，想办法扭转局面。成功打造了易学教育和朋友印象两个知名项目的厉浩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 CTO 的需求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要有非常过硬的背景和经历，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呢，想要从初级突破10亿美金，比如我们易学今年将超过10亿美金的估值，那么这个 CTO 过去的背景一定要是在远超10亿美金的公司里面工作过，比如在 BAT 或者是100亿美金的上市公司里面工作过，这是第一。第二呢，是他一定要有过上亿的用户的经验，然后有千万日活的技术的成熟经验，如果没有，只是负责一个小的部分，没有打过大仗，那这个人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的。第二呢，是他要有进化能力，因为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变化，产品在不断的变化，需求在不断的变化，技术也在不断的变化。如果他没有持续不断的进化和学习能力，那么其实他没有办法迎合企业不断往前发展的需求。就像我们现在公司呢，是一个以 AI 为核心的公司，那么 CTO 就要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去进行深度的学习，要有深刻的了解。然后我们这个产品还远远高于以前产品的复杂程度，因为自适应学习系统还牵扯到学生的认知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等方面的知识，都要求 CTO 有自我进化的能力。第三是具备黑洞的能力，黑洞的特性。现在的 CTO 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负责人了，他在企业里面要衔接里里外外的各种板块，像我们易学人工智能教育机构里面，他要衔接 AI 算法，要衔接教学研究的部分，要衔接我们的线上销售和 marketing， 他还要衔接商业拓展，还要衔接我们全国的所有合作学校。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对他本身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要求特别高，他不能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板块的负责人，首先他要从一个董事长的眼光，从一个宇宙的宏观的眼光去看整个公司和未来的发展，然后他要把自己放得足够低，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定不能是高高在上的，一定是自己放下所有的身段去非常虚心的倾听，像从零开始的小学生一样去和各个部门沟通，然后通过技术将各个板块的需求衔接进来，来推动公司的整个从战略到细节的发展。以上呢，就是四位 CEO 对 CTO 这一角色的真实需求，有没有让你更加理解老板对你的要求，以及更加明确自己需要加强的能力呢？